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30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京津冀区域内的高速路上的情况呢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请您小心和耐心的驾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京津冀三地热点，国庆假期京津冀高速公路潮汐特点明显，天气主打阴雨牌，气温将会出现下降。 北京天津今天正式下汛，汛期降雨量超过往年。 国庆期间北京严打涉旅游犯罪，节后尾号轮换。 乐视网、贾跃亭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新进展，北京金融法院发布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 国际电讯，阿富汗塔利班表示将暂时执行阿富汗末代国王扎希尔时期宪法。 德国政府声明，默克尔祝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赢得选举。 文体资讯，2022年北京冬奥会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运动员疫苖接种应接尽接。 北京85个剧场、213台、955场文艺演出献礼国庆，点亮假期。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明天呢就是11国庆节了，我们首先提前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假期出行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了节前及国庆节交通预报和出行提示，节日期间北京多条道路将采取临时管理交通措施，其中10月1号的0点到7号的24点，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天安门广场西侧路禁止车辆通行；10月1号到7号每天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7点，香山地区南新村街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 此外，国庆节期间，首钢园区、世园公园、首都剧场、世纪剧院、天桥艺术中心等将举行大型活动，通州、密云、顺义、房山部分村镇将举行民俗文化节等活动。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为突出，部分路段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在高速路方面，据北京市交管局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高速公路前、出京后进京的潮汐车流特别明显。预计今年国庆假期，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通往郊区以及周边省市的主要高速公路，明天到10月3号的上午时段，出京方向交通压力突出；10月5号到7号下午，进京方向车流尤为集中。 其中10月1号、2号上午6点到中午1点，以及3号上午7点到中午12点。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等多条高速公路和部分国道出京方向的交通压力将明显上升。其中，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沙河大桥、昌平西关、居庸关、野生动物园出口，京城高速望河桥、来广营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长阳路段、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等路段都是出京容易发生拥堵的点段。 10月5号到7号的下午1点到6点，进京方向交通压力将明显上升。其中，京藏高速康庄、居庸关、西三旗、北沙滩、京城高速黄岗、太阳宫、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渝法等路段都是进京容易发生拥堵的点段。 来关注铁路方面， 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今天发布，国庆期间，北京六大火车站预计到发旅客流量及出行提示。预计北京六大火车站国庆期间开行列车718对，到发旅客954.9万人次。节前各站环境采样结果均为阴性。据了解，9月28号到10月8号，北京六大站日均到发旅客86万人次。今天预计到发旅客92.7万人次，明天预计到发旅客106.3万人次。进出站旅客实行100%测温，实名验证验票，查验行程码和健康码。 在旅客接驳方面，北京南站4号线今天和10月6号、7号延时1小时，同时开行6条高铁专线。北京西站7号线今天和10月7号、8号延时1小时，每条线路增加2到5部机动车。北京朝阳站周边地铁站重点加强夜间返京大客流接驳组织，并增配22部公交车。周边场站配备100辆机动运力，随时准备跨线支援。 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中，北京两机场航班量预计超过9100架次。据了解，11长假中，首都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5080架次，大兴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4050架次，相比去年同期都有所减少。北京两机场的节前航班高峰出现在昨天和今天，节后航班高峰为10月8号。 另外，据非常准大数据统计，11长假当中，我国国内航班量将稳步上升，计划出港航班量将超过10万架次。从机票预定的搜索量来看，国内最热门的目的地依次是北京、上海和成都。全国的航班量排名前3位的机场分别是广州白云、上海浦东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再来关注天津，国庆期间，天津有11处在建施工区域影响和平区、河西区、南开区、河东区、河北区以及东丽区道路出行。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广大市民，假期期间驾车出行途经以上路段，需按照具体限速限行提示通行，可提前规划路线合理绕行。具体路线您也可以登录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搜索京津冀热点就可以查询。 再来看京津冀区域高速交通的趋势，预计国庆假期天津高速公路的路网总流量将达到678.1万辆次，日均流量约为96.9万辆次，较2020年的日均流量略微下降大约3.1%。其中，从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起，高速路网流量开始增长。明天为出行的高峰，路网的总流量较大。 10月3号到5号，路网总流量将会有所下降，但路网仍保持高位运行。10月6号下午3点到7点为返程高峰，峰值预计将出现在下午4点到5点。10月7号，路网流量将明显降低，下午4点到5点将出现返程小高峰。 具体来看，预计国庆假期通往天津周边景区的津冀高速以及通往相邻省市的京哈高速、京沪高速、荣乌高速、长深高速等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将会出现明显的增长，通行压力较大。热门景区、城市周边的收费站车流量将大幅增加。 其中10月1号到5号，因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有展览活动，预计宁晋高速新立站和新庄站流量将会出现大幅增加。10月1号到4号，预计津冀高速冀州站、盘山站和莲花岭站出口车流量大。10月5号到7号，京冀高速天津站出口流量将出现大幅增长。 天津市交通运输部门提醒自驾出行的市民提前做好规划，尽量错时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果需要了解实时的路况通行信息，您可以关注天津高速公路的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天津高速公路”，也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另据河北高速交警总队指挥中心介绍，11假期，河北省内高速公路环京流量预计将达到日均46.1万辆左右，与2020年基本持平。 预计从今天下午开始，河北高速将出现一次小的流量高峰，明天的0点开始，个别高速站口将会出现排队等候的情况，当天将会迎来车流高峰，早上的7点到下午5点流量持续高位运行，10月6号和7号流量再次冲高。早7点到晚7点均高位运行，晚上10点之后流量趋于平稳。 据预测，今年11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重点路段预计仍集中在环京、环石家庄等主干高速公路。其中容易发生拥堵缓行的路段包括京藏高速怀来段、京哈高速秦皇岛段和唐山段、大广固安段和衡水段、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段和固安段、京台高速廊坊段和沧州段、荣乌高速满城段、霸州段。 京港澳高速保定段、京沪青县段，以上是河北高速容易发生拥堵缓行的路段，请出行之前做好行车规划。 为了确保2021年国庆节期间高速公路通行安全，京津冀三地公安交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决定，从明天零点到10月7号的24点实施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限行措施，包括持有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专线通行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等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此期间禁止在京津冀三地行政区域内的高速公路行驶。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个十一假期，京津冀三地大部分地区都是多雨加降温。据气象北京消息，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醒，10月4号到6号，北京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请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远离河道和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确保安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根据中国气象局节前发布，今年国庆期间华北地区将有较强降雨和一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过程。受此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明天白天本市西部、北部有小雨，夜间转为全市性小雨天气。2号、3号天气多云转晴，4号至6号再次开启全市性的连绵秋雨模式，级别为小到中雨，持续时间长。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假日安排。秋雨带来秋凉，受降雨影响，假日期间本市气温将有一次断崖式下降，拐点在4号。其中1至3号气温和前期大致相近，日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4号开始，全市气温整体骤降6到8摄氏度。一直到7号，日最高气温只有1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秋凉中更有了几分寒冷。虽说春捂秋冻，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适当添加衣物以防感冒。 国庆假期期间，天津也是多阴雨天气，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昨天，天津市气象局召开了今年秋冬季暨国庆假期天气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国庆假期天津的天气趋势。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本市一直处于秋高气爽的天气状态，但这一情况在进入国庆假期后将被打破。受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影响，本市将遭遇多降雨天气过程。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东高红介绍说， 其中在一日夜间有阵雨天气，三日白天有雷阵雨天气，另外四到六日会出现持续性的降雨过程，过程的累计雨量会比较大，并伴有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的东北风，整体呈现出一个前期气温偏高、后期降温明显的气温走势。但假期内出现极端低温的可能性不大。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四到七日我市的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将下降四到六度。另外，假期期间大气扩散条件总体较好，空气质量优良为主。 连续的降雨天气必然会造成气温的波动、路面的湿滑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提升。对此，东高红提示说， 强降雨时段避免前往道路桥洞、涵洞等低洼地区，勿涉水行车，冀州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建议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景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间伴随的风力较大，建议提前加固室外搭建物和广告牌，做好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等工作，注意海上作业、海上出游等安全。假日后期气温较低，市民外出时要注意适时的增添衣物，冀州山区寒意更浓。 今年国庆假日期间，由于受到多股冷空气的持续影响，河北省多阴雨天气，气温偏低，体感阴冷。昨天召开的2021年河北省汛期气候特点暨国庆黄金周天气形势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0月1号到3号，河北省天气以阴到多云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0月4号到7号，河北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其中4号到5号雨量比较大，河北中南部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号到7号，中南部地区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 受到降雨天气和冷空气的影响，假期中后期，也就是4号到7号，河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明显下降6到8摄氏度，河北中南部最高气温在14到1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为9到13摄氏度左右。另外，在3号夜间到5号，河北东部和南部地区还将有北到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号和3号早晨，河北中南部地区有雾或轻雾。 河北省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出行前要提前做好规划，携带雨具，适度添衣保暖，注意交通安全。气象部门将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及时滚动订正和发布天气预报预警，请大家注意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 继续关注防汛方面的消息。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发布，今天中午12点，北京结束汛期管理，正式下汛。汛期期间，北京全市累计降雨量为近60年之最，多个站点降水创下历史极值。 据了解，今年6月1号入汛以来，北京全市共出现降雨79场，平均雨量达到大雨及以上量级降雨10场，其中暴雨2场。全市平均降水量为792.6毫米，较常年同期和近10年同期分别偏多90%和70%。其中7月份的降水量为400.4毫米，占到汛期降雨总量的50.5%，为1951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海淀等7个国家级气象站汛期总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根据天津市防止此前发布的消息，今天天津也将正式下汛。据了解，今年入汛以来，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为75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80%以上，突破了历史同期极值，为1951年以来最多的一年。预计秋季，天津市北部地区降水量为105毫米左右，东部和中南部地区降水量为95毫米左右，较常年同期略偏多。冬季，天津北部和中南部地区平均气温为-2到-1摄氏度。东部地区为-1到-0摄氏度，较常年同期略偏高，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略偏多。 此外，今年汛期，天津市及海河流域上游地区的整体降雨量也远超去年同期，给防汛工作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但是同时也为收集雨水和拦蓄上游的下泄洪水提供了好机会。目前，天津水务部门正在合理调控行洪河道水位，为秋冬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改善储备水源。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今年汛期，海河流域上游地区各河道的降雨量远超往年。独乐县河上游的白洋淀地区更是自1996年以来首次向下游泄洪，水务部门成功拦蓄雨洪水资源超过9000万立方米。静海区水务局运维中心副主任张崇明介绍说， 通过独乐角就要向区内各个河道进行生态补水和水系循环。 排洪水过几年？ 现在它的库存是1.2亿左右，计划还要再补2000万。 静海区是本市的农业大区，由于地表水不足，多年来一直靠地下水进行农业灌溉。但近两年，随着地下水的超采治理力度越来越大，农业生产的水源保障更加困难，因此跨流域调水和拦蓄雨洪水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本市现有的19条一级河道、122条二级河道和26座大中型水库已全都开启蓄水状态，拦蓄雨洪水资源，蓄水量能达到15亿立方米。市水务局水调中心主任刘占友表示， 今年是这几年蓄水量最多的一年。截至目前呢，一级河道像潮白河、北运河、多罗简河已经接近蓄满的一个状态。余小水库呢，现在目前的蓄量已经达到了4亿4到4亿5左右。后续的我们也安排了向4大湿地尽可能的蓄一部分水，为生态的改善啊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近期备受关注的供电问题。今年国庆假期，北京电网电力供应充足，将有电力运维保障人员对各类电力设备开展巡视保障，全力保障北京城市运行和百姓生活安全可靠供电。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今天发布消息表示，节日期间市民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国网北京电力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电易宝以及各银行网点的和手机客户端等线上快捷渠道随时随地的交费购电。 据了解，家中如果因为没有及时购电导致停电，市民可以随时通过线上渠道购买，或者拨打24小时电力服务热线95598申请应急送电服务。国网北京电力将先行下发30元预付电费，以解用用电的燃眉之急。如果遇到用电故障，可以拨打95598服务热线电话报修，或者通过国网北京电力微信公众号一键报修功能进行报修。此外，10月3号到5号，网上国网 APP 还推出北京地区低压居民消费100元返5元电费优惠券活动。 国网北京电力也提醒市民，节日期间请注意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如果长时间外出，请关闭家中电源。在从事放风筝、钓鱼等户外活动时，请远离输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确保人身和电网安全。 北京市公安局昨天表示，国庆期间，警方将加大对涉旅游违法犯罪的查处打击力度，并加强对热门景区商圈的维护疏导力度。此外，假期之后，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行轮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要旅总队政委谢晨杰表示，国庆期间非法一日游、黑车、黑导游、黄牛倒票等链条前端的资货揽客乱象可能出现反弹， 特别是天安门广场、故宫及周边这一领域，早6:00至8:00，晚17:00至19:00，反弹迹象较为明显。我局加大对重点区域点位警力投入，严打严整，突出旅游类违法犯罪问题。 据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外地游客来京热衷的旅游目的地主要为故宫、北京环球度假区、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南锣鼓巷等景区景点。本市居民出游目的地主要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玉渊潭、北海动物园、大兴野生动物园等公园景区。北京警方聚焦全市旅游热点区域，加大警力投入。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主任王晓东说， 特别是针对天安门这一地区，持续加强人流态势监测预警，一旦出现拥堵情况，立即进行疏导分流，严防人流冲撞交汇，拥挤踩踏。 国庆期间，市区里公园景区各大商圈热度较高，上午8:00到下午2:00属于游客游览集中出行时段。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孔令辉表示，交管部门将加强热点区域的交通疏导维护等工作。 对于车流集中和严重拥堵路段， 交管部门将适时采取分流疏导等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需要提醒大家，假期结束后，尾号限行将进行轮换。10月8日周五，尾号限行为4和9。 京津冀之声也提醒大家，假期期间请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持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热点地区旅游或者出差，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各单位压实四方责任，严格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进门测量体温验码、就餐保持距离等规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 同时倡导文明健康旅游，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好垃圾分类。市民游客自觉遵守防疫规定，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今天，乐视网、贾跃亭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迎来了新进展。北京金融法院发布了这一案件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 此前，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因2007年到2016年间财务造假、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等违法事实，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11名投资者将乐视网、贾跃亭等21名被告起诉到北京金融法院，索赔侵权赔偿款超过1200万元。这起案件已经在今年5月被北京金融法院受理，也成为北京法院受理的第一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案件。 本次法院对外公告，从2010年7月30号到2017年7月10号期间，以公开竞价方式买入，并于2017年7月10号闭市后当天仍持有乐视网股票，且与本案具有相同种类诉讼请求的投资者，可以在今年10月30号之前，通过北京金融法院官网代表人诉讼在线平台申请登记，加入本案的诉讼。不符合权利登记范围内的投资者，也可以另行起诉。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历时5年修缮一新的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昨天开街，沿街5处景观节点、7处精品院落和30个店铺同步亮相，为千年古道、百年老街注入全新活力。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在热闹的曲艺表演中，修缮后的千年古道迎来开街，漫步整洁的街道，古建、绿树、灰墙，令人流连忘返。附近很多居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环境好了，看看大街，想吃什么吃什么，特别高兴。 这条街上文物古迹很多，历史上的驼铃古道，然后有范海寺了、天一墓了，还有承恩寺，值得大家来玩。 磨石口原名磨石口，始于西周，闻名于明清，以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自古以来就是京都通往塞外的驼铃古道，但过去因散乱经营变得脏乱无序， 石景山区2016年启动街区修缮改造，环境、交通等老大难问题得到明显改善。金鼎街街道城管办二级主任科员文善怀介绍， 咱们拆除了100多处违章建筑，恢复街乡的原来的古貌，完成了加工项驻地。另外咱们修建了2个停车场，加起来有300个车位那样子，设置了违章拍照这些基础设施，提醒居民不能随便停车。 改造的同时，模式口也积极探索提升商业业态，舒适、文创、咖啡店，各种店铺应有尽有。模式口项目部刘天恒介绍， 目前有5处景观、7处院落、30个商铺，包括非遗、文化、餐饮、民宿，都是这种复合业态。我们设计理念呢，也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修旧如旧。 未来，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将着力打造休闲文旅产业。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管委会主任刘云清表示， 模式口有我们独特的历史底蕴，我们也有信心把这条古街啊，在吃住行游购娱的基础之上，把文化旅游和健康结合起来，打造成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一颗璀璨的明珠。 除了模式口之外，北京交管部门近日对梅市街南口、宣武门路口等18处路口完成了优化改造，通过配置专属信号灯、升级一次过街设施等措施，路口通行效率显著提升，交通秩序明显改善。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上午9点半，西城区朱市口西大街和梅市街相交的丁字路口处车来车往，路口南侧的非机动车左转信号灯转绿，早就等在西南角非机动车左转道上的骑行市民只需要十几秒钟就能向北一次过街。市民们说， 以前是这边走到那边走斑马线，然后等过去之后还要再继续等那边的绿灯亮起来才能到斜对角去，出了这个灯之后直接拐过去就方便多了，省了1分钟左右吧。 信号灯方便就方便在这个各行其道了，现在不像原来似的乱走，现在你看这块好多了。 梅市街贯穿前门大石栏商业街，也是连接前门西大街和朱市口西大街的一条交通要道。过去骑行市民从梅市街南口自西向北左转，往往需要2次过街，既浪费时间也不方便。西城交通支队樱桃园大队副大队长杨来春说， 今年我们局在西进口的辅路设置了非用车左转弯等候区，在路口南侧设置了非用车左转弯信号灯，利用路口机动车掉头这个时间段保留了30秒的时间，供非用车从西向北左转弯，通过路口有10秒钟就过去了。 目前全市已经完成了18处路口的优化改造工作。市交管局秩序处优化科副科长李磊说， 按照一口一侧的这个要求，对包括宁静胡同西口、海淀黄庄路口、西城的宣武门路口进行改造，调整车道设置，规范路口通行秩序，非机动车单独设置单独的箱位。目前呢，全市已经完成改造路口18处。 随着海河特大桥交通安全设施的安装完成，长深高速公路金塘公路至荣乌高速段扩建工程海河特大桥于昨天下午3点正式通车。海河特大桥的建成通车，将加强天津与华北、东北及华东地区的连通，有力疏解天津港的对外交通。 据了解，连接吉林长春与广东深圳的长深高速公路途经河北天津，其中天津段的出行车辆以重载车辆为主，随着交通量的增加，交通压力越来越大。这一次扩建的标段起自金塘公路，分别跨越海河、金沽公路、天津大道，止于长深高速葛沽互通立交，建设长度约为6.12公里，全段途经滨海新区、津南区2个行政区域。这一路段通车之后，将为提升长深高速通行能力和缓解节假日期间高速交通压力提供支持。 再来关注正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举行的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从今天起到10月5号，天津车展将进入公众开放日。为方便市民去往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天津交通部门启动专项运行方案，为观众提供更加便捷的观展出行体验。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肖迪的报道。 国展摆渡车免费乘坐，请提前戴好口罩。 在国展大道临时停车场门口，红色的接驳巴士顺行停靠，摆渡车采取免费运营。市公交二公司海河教育园中心车队书记张立群说， 市民把车停在国展大道停车场，可以乘坐 B 线到咱们会展中心的南门和北门；把车停在海河南道停车场，可以乘坐 C 线；如果把车停在轮候区，可以顺着 A 线带到会展的北广场和南广场。我们11期间呢，从早晨的8点到18点，标准间隔控制在10分钟左右。在高峰期间，我们把车缩短到5分钟。 国家会展中心南北出入口以及国展大道的过街天桥两侧还设置了出租车上下客点位，并有巡游出租汽车排队候客。前去观展的市民还可乘坐地铁一号线到达国家会展中心地铁站，步行就可进入展馆。天津一号线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国家会展中心站站长赵雅婷说， 这为车展专门制定了国展专用的列车运行图，像八点到十二点都是出站客流会比较多，高峰最小间隔时间是3.5分钟，平峰是差不多4分到5分钟。我们建议乘客可以从 D 口和 E 口出入 ，D 口咱们对应是展会的 S1到S7的入口 ，E 口是距离展馆S8到S16会比较近的。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到，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河北。河北省石家庄市全长102.3公里的三环辅路在昨天全线贯通。贯通之后，石家庄三环辅路和现有的三环主路一道，组成石家庄城市快速环线，石家庄市转移过境交通与城市主干道实现快速转换，沿线区域快捷上下的功能进一步增强。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三环辅路贯通工程为省会环城快速路，它与城市放射性干道一起构成城市交通骨架网，承担省会过境车辆和绕城双重功能。它的贯通对于石家庄市区乃至周边交通、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朱增奇： 三环辅道全线贯通后，首先必将大大改善城区与区县之间的交通状况，对完善城市向周边发展以及市内外衔接的快速交通网络发挥重要作用。其次，有助于优化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还将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招商引资创造有利条件，并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第三，石家庄市绕城高速以内的原石泰、黄石高速免费通行后，将作为北三环主线与辅道形成石家庄市北部城市快速环线。至此，石家庄市三环五辅路系统全面形成，为省会融合发展战略提供有力交通保障。 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将于10月11号到17号在河北各地各行业同步举行。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了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网安周的活动安排。具体内容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马燕婷发来的报道。 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是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自2014年以来，河北省已经连续举办了7届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对于本届宣传周活动内容，河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牛兰东： 网安周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3、5、6、1及三个集中活动、5个专项活动、6个主题日活动和1个总抓手，在全社会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网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今年网安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既有开幕式、网络安全博览会、技术高峰论坛、知识技能竞赛等线下集中活动，同时也设置了网络安全云课堂、网络安全线上论坛、在线知识答题、在线知识竞赛等内容丰富的线上活动。牛兰东： 各地各部门将通过开设网络安全主体公园、主体公交、主体银行、主体校园、主体餐厅 等各种形式，利用朋友圈、社区展板、电梯广告、有线电视等各种渠道，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日前，未来城市休闲生活北戴河新区巅峰对话活动在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举办，知名专家学者、旅游企业代表共聚一堂，围绕休闲旅游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的交流与探讨。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曲冠华的报道。 来到北戴河新区，有几个地方是登上了必打卡榜单的，像阿那亚社区、蔚蓝海岸、鱼岛海洋温泉等等，他们都是一站式、多样化的陆地游轮式旅游休闲度假综合体。其中，阿那亚社区就是能够提供多样化、高品质休闲度假服务模式的代表之一。2016年，体验经济专家杜奎来到阿那亚，起初他只是把这里当成一个体验经济的案例来研究。而后来杜奎成了阿那亚的业主。 我觉得游轮这个概念特别好，把你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放到一个地方去度过。比如说在阿那亚，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浓缩，把一般的这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它能这么浓缩的在一个地方，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挺难得的。 据统计，每年造访阿那亚的游客量达200到300万人，这一切都和阿那亚坚持内容为王，做最潮流前卫的文化艺术，最优质高端的服务有关。随着观光式旅游向沉浸式休闲度假游的悄然转变，北戴河新区将旅游和文化艺术、体育运动、生命健康、乡村振兴等产业融合发展，为八方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高品质休闲度假服务。首旅集团培训中心主任宋阳： 单体的服务怎么从标准化到个性化，再让它文化的主题化，这些是我们要打造的内容。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9月29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病例6例，均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63例，解除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672人，重症病例较前一天减少1例。 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哈尔滨市在29号新增的6例本土病例均是在隔离期间观察期间以及全员核酸检测当中发现。此外，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哈尔滨市已经完成了3轮全员核酸检测，共检出阳性结果15例。从昨天上午8点开始，哈尔滨启动了第4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国庆节期间，哈尔滨市将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实际需要，适时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29号晚间，中国政府首批对阿富汗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顺利运抵阿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瑜与阿临时政府难民事务代表，难民事务代理部长哈卡尼共同主持了在机场举行的交接仪式。 当地时间9月28号，阿富汗塔利班代理司法部长宣布，要用20世纪君主制时代的立法取代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8号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司法部发布脸书称，阿塔代理司法部长沙蒂表示，伊斯兰酋长国将暂时执行阿富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扎希尔时期宪法，宪法中不会有任何与伊斯兰法律和伊斯兰酋长国原则相抵触的内容。沙蒂表示，塔利班将尊重不反对伊斯兰教法和阿塔政府及其原则的法律和国际条约。他强调，阿塔希望与世界建立良好和友善的关系。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29号表示，美国无人机非法侵入了阿富汗领空，侵犯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主权以及国际法准则。他呼吁华盛顿遵守多哈协议，阿富汗当局在将来将制止入侵国家领土的企图，而其发起者将会面临后果。 另据报道，穆贾希德发表声明后，美国官员发表讲话，称美国不需要与阿富汗塔利班在近期的反恐努力上合作。据阿富汗媒体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已宣布在喀布尔省和南格哈尔省发起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行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此前发生多起爆炸，造成数人伤亡。 据法新社29号报道，德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总理默克尔庆祝竞争对手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舒尔茨在选举当中获胜。 报道还表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还没有公开祝贺舒尔茨，拉舍特仍在试图组建下一届的德国联合政府。 由于社民党和联盟党均坚持自身拥有组阁的权利，因此当权的主动权事实上掌握在两个得票率在10%以上的较小党绿党和自民党手中。分析认为，这一局面亦将造成接下来的组阁谈判进程充满不确定性。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文体消息，先来关注2022北京冬奥会。今天一早，北京冬奥会释放了重磅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各方的关切。鉴于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022年北京冬奥会决定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仅面向境内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这是29号召开的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传出的消息。 会上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赛运动员疫苗接种应接尽接，其他人员执行二选一政策，即来华前14天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者，入境后直接进入闭环管理，没有接种或没有完成全程接种的，入境后进行21天集中隔离观察。按计划，北京冬奥组委将于10月下旬发布第一版防疫手册，12月发布第二版。相关政策还将在防疫手册中得到更为详细的说明。 有日媒问到，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仅面向境内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有何考量？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有关决定是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经过会商做出的决定宣布的措施，目的就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举办一届精彩、安全和简约的北京冬奥会以及冬残奥会。 面对新冠疫情蔓延的不确定性，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会商工作机制，与各利益相关方密切沟通，本着对运动员、对奥林匹克大家庭等所有利益相关方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始终坚守安全底线，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以实现安全如期办赛的目标。 日本时事通讯社消息，围绕2022北京冬奥会的相关事宜，日本内阁长官加藤胜信3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在东京奥运会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提出邀请，日方有意愿在运营方面进行合作。此外，围绕北京冬奥会，鉴于新冠疫情不接受海外观众入境，加藤胜信表示，这是中国方面和国际奥委会进行磋商之后的结果。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国庆长假期间，北京市各文艺院团在85个剧场精心准备了213台、955场文艺演出。假期期间，第九届中国京剧节和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举办。两场国家级戏曲品牌活动为首都观众奉献精彩多元的视听盛宴，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打造大戏看北京的文化名片。售票渠道有大麦网、大眼睛等票务网站，各院团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各大剧院的剧场的官网等等。 重温红色经典，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月1号到2号，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亮相保利剧院，生动刻画革命先驱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歌剧《长征》、舞台艺术中的红色经典，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儿童剧《报童》、舞剧《英雄儿女》、《沙湾往事》等演出，让观众看到了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艰苦奋斗与伟大成就，高度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概。 戏曲好戏连台，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演艺集团策划创排的会馆有戏系列演出之《遇见湖广》将在湖广会馆旧址的戏楼上演4场。北京京剧院策划的国庆佳节经典京剧剧目展演将在长安大戏院拉开帷幕。齐天大圣、锁麟囊、霸王别姬、战太平等10多台传统剧目，让观众领略京剧艺术的魅力。 国家京剧院2021年秋之韵演出季将于10月1号到10月7号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杨门女将等剧目将一展国京风采。重章开业的吉祥大戏院国庆期间也将轮番上演穆桂英挂帅、玉皇后打龙袍、大宝国探皇陵二进宫等经典剧目，展现国运风采，打造文化新地标。 音乐唱响京城，节日期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等专业音乐厅将举办多场大型音乐会。中山公园音乐堂安排了四场音乐会。2号，北京交响乐团将上演《月宴金秋》世界名曲交响音乐会，开场曲目《狂欢节序曲》与现场观众一起欢度国庆假期。 此外，2021国家大剧院国庆音乐会、中轴民族管弦乐组曲音乐会、国潮新韵、中国民乐金曲音乐会等精彩演出即将亮相，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戏剧滋润心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话剧《雷雨》重新搬上了舞台，也是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开幕后的第二部新排大戏。作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这一次新排在忠于原作的同时又强调诗意的表达，带观众一起开启曹禺先生智慧的密码。 话剧《玩家》《榆树下的欲望》《阳台》曲剧《茶馆》《北京人》等京味文化作品分别在首都剧场、国家大剧院、海淀剧院等剧场上演30场，京味特色浓郁，彰显城市人文风格。开心麻花将有7部舞台剧同时上演，爱情博物馆将在 A33 剧场7天连演7场，和首都市民一起欢乐度国庆。 国庆72周年音乐会昨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共同演绎了《我爱你中国》《红色娘子军》《瑶族舞曲》等经典曲目。10月2号，本场音乐会还将在线上播出，届时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以及多家网络平台线上观看。 昨天，天津市曲艺团驻演基地中华曲院重装开幕。中华曲院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南市大街与清河大街交口，始建于光绪年间。金刚钻、银达子、韩俊清、辛凤霞、马三立等名角均曾经在此演出过。 重新装修之后的中华曲院在舞台功能设置和观众席配置上有着大幅度提升，观众的环境更加完美舒适。国庆期间，天津市曲艺团将集结众多的名家新秀，在中华曲院为观众献上国庆相声专场和古曲经典老艺术家专场等演出。 截至今天下午1点，北京环球度假区小程序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11假期期间门票均已售罄，10月8号及9号的门票也已显示库存紧张。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北京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继续落实75%限量、实名预约、错峰游览等措施，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举办秋花展、文化展、体验游3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1假期，中山公园60多种不同颜色和花型的大丽花迎来盛花期。北京植物园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万株秋花，以花坛、花镜、花艺、花海的形式汇聚一堂。50多个品种、1000多盆的月季装点在天坛公园祈年殿西北侧沿路。颐和园、香山、中山公园桂花飘香。颐和园精选了64盆姿态、花型、花期最优的精品古桂与游客见面。市属公园中一批新的景区展览和文化休闲空间在国庆假期亮相，其中《元说三文物中的福寿文化与艺术特展》以286件文物为载体，在国庆之际带来历史名园的美好祝福。中国园林博物馆新开幕了唯以砖石记园林，馆藏汉代文物展，慈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览。景山、玉渊潭、紫竹院在观德殿、问月楼、有钱山馆、玉和基因展示等这些建筑空间，策划了中轴线申遗、北京风土人情、人文传统等不同主题的展览。同时，颐和园、天坛这些公园也有天坛祈年历、冬奥版防护口罩等新的文化商业空间和文创产品亮相。 10月1号到10月5号2021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艺术小镇举行。本次嘉年华活动以新活力、新创想为主题，将集合光影世界、创意无限、趣味互动、演艺空间四大板块主题活动。届时，灯光秀表演将于每天晚间的6点40分准时开启，声光电的完美结合将伴随游客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游览宋庄艺术小镇，参观小铺文化广场，逛艺术市集。 10月2号到5号将有独立民谣、时尚流行、秦乐华灯、经典时光4种不同风格的音乐轮流登场，充分体现音乐的多样性及互动性。多位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古琴家、全国古典吉手将为乐迷带来流行、摇滚、民谣、国风等多种音乐风格的演出。 国庆节期间，天津市以国旗、鲜花、绿植、实景造型等为主体元素，对重要节点、主干道路等进行了布置装点，以亮丽街景为祖国献礼。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倩的报道。 在水上公园离岛附近，一组大型的立体花坛吸引不少市民围观。淡蓝色的花海中，彩蝶、金鱼等装点其间，色彩多样，祥和喜庆。本市还在动物园、南翠屏公园、水西公园、梅江公园以及16个区属综合性市民公园内制作了38处立体花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立体花坛并没有采用大量的鲜花堆砌，而是将绿色低碳的设计理念融入其中，打造花中有景、自然和谐的全新环保景观。天津园林花圃中心刘鑫说， 我们用绿植盆景和一些时令草花，结合平时生活中的废弃可以回收的啤酒瓶、旧轮胎、草帽和一些废弃家具，这些材料融入到绿色花坛的布置中。 街景布置方面，本市仍采用地面栽培和立体景观相结合的方式，设计天津站后广场、举国同庆、抗震纪念碑、欢度国庆等80多处大型实景造型。国庆期间，本市还将点亮夜景灯光，展现流光溢彩的璀璨效果。天津市城管委市容景观处副处长李文卓说， 海河25公里沿线，解放路啊、天安道啊、河北路啊、友谊路、友谊北路，整个这一段沿线以及奥体中心夜景灯光设施啊，灯光秀画面正常运转，流光溢彩啊。这对三岔河口、堤岸线、这个引梁工程纪念碑、天津市青少年宫都做了这个亮化。新建7点半到晚上10点，全市统一启闭的。 日前，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东花园镇杨儿岭村的长城内外乡村大集正式开集，吸引了不少北京和天津的游客前来游玩。来听怀来电台记者张海丽发来的报道。 一大早，记者来到了长城内外乡村大集，怀来县东花园镇杨儿岭村的村民广场已经非常热闹，附近的村民在简单的摊位上展示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游客们说， 好多村里边的葡萄呀、采苹果、海棠之类的，这个气氛特别好，去此行非常开心。 据了解，本次大集以推进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坚持绿色发展、畅享怀来品牌为主题，为当地村民和企业搭建了一个实现产销对接的平台，提升了一些当地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并展现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喜人成果。怀来县东花园镇杨儿岭村党支部书记李传涛表示， 乡村绿色文化，打造京张体育文化舞台，推进乡村振兴。 近年来，怀来作为张家口对接北京的桥头堡，找准定位，主动融入，紧盯北京市民的菜篮子、果篮子、肉案子、餐桌子，立足当地自然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全力打造绿、鲜、特、优的京郊绿色农产品供应区，加大绿色产品基地建设，形成了芹菜、豆角、大蒜等5个万亩种植区，年产蔬菜10万吨。 硕果累累压枝头，葡萄满箱秀丰收。眼下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12万亩葡萄进入了成熟季，架子上一串串如玛瑙般的葡萄，色泽鲜艳，圆润饱满，被种植户采摘修剪后码好装箱，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怀来电台记者张海丽发来的报道。 走进中国葡萄之乡怀来县桑园镇，笔直宽阔的公路通达四方，来来往往的汽车载着一箱箱葡萄驶向商超集市，也载着京津等地的游客来此采摘观光。沿路葡萄清香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在沙营村一个葡萄园内，种植户侯国兰一边忙着摘葡萄，一边往外运葡萄。他告诉记者，怀来葡萄栽培历史悠久，品质好，特别是白马奶和龙眼葡萄享誉全国。 中秋节的时候，就是马路上那个车了特别多，北京的人下来采摘，挺喜欢咱们这边的葡萄，一听天早，周六日特别多。 在距离侯国兰采摘园不远的顺丰速运网点，快递小哥季伟东正在忙着打包，利用气泡柱将刚刚运过来的白马奶、美人指等品种的葡萄做真空包装，尽可能的保证葡萄完好无损的到达客户手中。 一天走4000斤葡萄嘛，京津冀比较多，就是一般的就是24小时吧，差不多能收得到，远地儿的一般是48小时之内。 近年来，随着产业发展，怀来县积极引进阳光玫瑰、蓝宝石等多达368个葡萄新品种，丰富市场供给，满足消费需求，推动全县葡萄产业从产量型向质量型转型升级，带动16万农民增收致富。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晚落下帷幕，中国电影《云霄之上》揽获本届北影节天坛奖3个奖项，成为最大赢家。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